是北京时间零点。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文艺广播 FM 87.6。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《话说天下》，话说天下。 天下人的天下，江湖人的江湖。 话说天下，和您聊聊不同寻常的历史人物。 四海一统，三国六朝，和和分分的南北，起起落落的人生。 话说天下，给您说说跌宕传奇的历史故事。 盖棺百年后，重说忠奸善恶，笔墨玄机里再探是非曲直。 谈笑间闲说历史，不用替古人担忧，这里是话说天下。这里是话说天下。说起大美人杨贵妃，恐怕没人不知道。首先一个是她的美呀，正所谓沉鱼落雁之容，闭月羞花之貌。其次一个就是她和唐玄宗的爱情了。众所周知，唐玄宗本是杨贵妃的公公，可是自打公公对儿媳妇一见钟情以后，什么伦理呀、道德呀，全都靠边站。为了爱情，这位年过半百的公爹直接就把儿媳妇纳进了自己的后宫。咱们都知道，唐玄宗对杨贵妃那不是一般二般的宠，要星星不敢给月亮。您说这样的关系，让其他嫔妃看了能不吃醋吗？不过说到这儿，不知道您发现没有，这个唐玄宗在迎娶杨贵妃的时候已经是一个50多岁的老头子了。难道他在遇到杨贵妃之前就没有宠过别人吗？俗话说得好，一山岂能容二虎，除非是一公一母。即便现在杨贵妃再得宠，难道他就没有个实力相当的竞争情敌吗？他清新淡雅，饱读诗书，他眉清目秀，能诗能文，一见钟情让他拥有了幸福的爱情，移情别恋让他饱尝了痛苦的余生。且听阿龙话说天下，挑战杨贵妃的女人。唐玄宗27岁登基当了皇上，那会儿整个社会让他大刀阔斧改革的是面貌一新，百姓们安居乐业，朝廷也是内有贤臣外有名将。唐玄宗本以为社会一派昌荣，自己就可以多点功夫享受家庭温暖了。那会儿唐玄宗有个宠妃叫武惠妃，可谁成想他刚要多花点心思放在老婆身上，这心爱的武惠妃死了。要说唐玄宗这个人可跟其他皇上不太一样，一般来讲，皇上的婚姻大多数都是政治婚姻，皇家后宫的佳丽无数，真心喜欢的凤毛麟角。而唐玄宗呢，是个感情细腻的人，估计这点得和他的兴趣爱好有关系。他喜欢艺术啊，一般好这口的人都是那种敢爱敢恨的，绝不允许自己的感情像白开水。所以别看身边老婆数量不少，可在他的心里头，武惠妃才是他的心头肉。这回武惠妃一走，唐玄宗就跟丢了魂似的，这人看上去一下老了好几岁，天天坐在屋里发呆，甭管瞧见什么都能让他睹物思人，想起早先和武惠妃的幸福时光。主子这么难过，下人们也跟着着急呀。当时朝廷里边红的发紫的大太监高力士，瞧着皇上这副样子，心都快跟着碎了。每次见完唐玄宗之后，就跟身边的小太监念叨，这可怎么办呢？ 皇上这饭也吃不下，觉也睡不着，就连国事他都不管了。可不能这么下去呀，总得想个办法。您还别说，这办法高力士后来还真想了一个，那就是感情转移呀。就看高力士没事就到唐玄宗面前开导他，皇上啊，武惠妃虽然已经走了，您呢伤心也是徒劳的，看看您现在这样，衣带渐宽终不悔，为伊消得人憔悴，这要是武惠妃在天有灵能瞧见您，那不更心疼啊。常言道，你是幸福的，他是快乐的，陪您走过的他是值得的呀。虽说您和武惠妃的感情好，可是也不能因为这个就耽误了国家大事啊。估计要是武惠妃在天有灵，肯定也希望能有一个更好的姑娘陪着您。不如啊，我帮您安排一次选秀，咱们换换心情，没准儿您要是看上谁了呢。唐玄宗听完这话跟高力士说，你的意思我明白，我也不想这样反反复复，反正每个人到最后都是孤独啊。人走了，不就是再伤心他也回不来了，国家还等着我管呢，这日子不也得一天天的过吗？想到这儿，唐玄宗还真点头同意了高力士的建议。领命出来的高力士一分钟都没耽误，麻利儿的就开始安排给唐玄宗选秀的事儿，还亲自去闽粤地区，也就是现在广东这一带，给唐玄宗物色人选。您还别说，高力士这一趟还真有收获。 北京文艺广播，您正在收听的是话说天下。 高力士刚一到福建，手下的那些大臣就把早已集合好的美女图递到了他的手上。就看高力士一篇一篇的翻，挨着个的瞧，生怕落下一个半个的。就在他翻到最后一本的时候，突然一个眉清目秀、面赛桃花的姑娘吸引了他的注意。经过一番打听，这才知道这姑娘叫江彩萍，是福建本地人，老爸是一个诗书满腹的秀才，平时开个小药铺给人看病。江彩萍是家里的独生女，打小老爸老妈就疼得要命，把她当成掌上明珠。江彩萍她老爸是个文化人，所以对江彩萍的教育就更重视了。虽说女子无才便是德，可是这姑娘家家的要是只会刺绣女工，没点文化，在他老爹看来不得跟个废物似的。于是从小就在诗文写作方面系统化的培养他。有了老爹的遗传基因和自己的努力，江彩萍倒是没让父母失望，聪明灵秀，能诗能文，才九岁大的时候就能把那些长篇的诗句背得滚瓜烂熟。等再大点的时候，江彩萍写的文章更是在当地小有名气，是大家公认的福建第一女诗人。您听听，一个十几岁的孩子就能有这么大的出息，爹妈脸上都跟着沾光啊。接了街坊的一聊天，都拿江彩萍当样板，你看看人家闺女是怎么养的，又漂亮又有才，咱家闺女能赶上人家一半，我这心里就心满意足了。其实江彩萍不光是文采方面出众，像什么乐器啊、歌舞啊，她全都擅长。再加上江彩萍天生一副漂亮的脸蛋，再配上她那股与众不同的气质，和其他姑娘比起来，她简直就是一个才貌双全的奇女子。有了这样一个人选，高力士就跟找到宝贝似的。他多了解唐玄宗啊，这位主子要求高，要是想让他喜欢，必须得是才貌双全，这才算是有资格。更何况唐玄宗这个人喜欢艺术，对于他来讲更看重的是精神层面，说白了就是有的聊。再有这武惠妃刚去世，要想让唐玄宗转移感情，一般条件的他也做不到啊。要推荐就得来个重磅的，

唐玄宗能没留心眼吗？他就知道杨贵妃得过来查他，所以天还没亮呢，就悄悄地让人把梅妃给送回去了。可唐玄宗即便是这样，都没能躲过杨贵妃这一通的闹啊。皇上啊，您这屋里头这么乱，枕头上边还有女人的香味，您说说这是怎么回事啊？一听这话，唐玄宗赶紧解释，爱妃呀，你看你这不是瞎猜吗？我怎么可能让别人侍寝呢？谁能和你比呀？您听听，皇上能和妃子说这话还怎么着啊？可杨贵妃就是不依不饶，把唐玄宗弄得是没辙没辙的，心里一生气，扭头盖着被子接着睡了。杨贵妃最拿手的就是撒娇耍赖呀，她就摸准了皇上的心思，只要一撅嘴，皇上准没辙。你不是扭脸睡觉吗？那我就回娘家。这招狠呐，唐玄宗是求爷爷告奶奶的，请了三回才把这姑奶奶请回来。有了这次经验，杨贵妃可就更小心了，她是想尽了方法迷惑唐玄宗。这真是问世间情为何物，那就是一物降一物啊。第二轮 PK， 江彩萍又败了，而且败得连点反驳的机会都没有了。早先唐玄宗对她还有点留恋，这回全让杨贵妃给弄没了。安史之乱爆发以后，唐玄宗带着杨贵妃跑了，独守在杨东宫的江彩萍为了不受逆贼的侮辱，用白布把自己包起来投井自尽了。唐玄宗虽然没有记得他，可是后人却没有忘了他。这么多年过去了，福建人为了纪念江彩萍，就称他为祖姑皇妃，还修了一个浦口宫来祭拜他。就连早先兴化府衙门口的对联都写着，荔枝甲天下，梅妃是不民。这里是话说天下，我是阿龙，更多精彩的故事咱们明天接着聊。 北京文艺广播，您正在收听的是话说天下。 古代的、现代的、中国的、外国的奸臣、皇后、特务、太监，这历史里面有逃不尽的故事，这故事里面有您想不到的乐趣。北京文艺广播，阿龙在话说天下等着您。哎，一天一个故事，您可别错过了。 是苦是甜，几个举杯祝